了笑容，步伐节奏开始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。哦哦，平凡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。 别排斥所有的虚伪，别排斥每个机会，是我今天有能力。